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90集，王灵娇指向魏无羡道：“这个小子在木西山上趁温公子与屠戮玄武奋勇相斗的时候出言不逊，多次捣乱，害得温公子心力交瘁，险些失手，连自己的佩剑都损失了。”听王灵娇颠倒黑白，信口胡编，江城气得笑出声了。魏无羡则想起了今早出门的江风眠，心道他们是故意挑这个时候来的，或者根本就是故意把江叔叔引出去的。王灵娇道：“还好天佑温公子，纵使他失了佩剑，也还是有惊无险地拿下了屠戮玄武，可这个小子实在不能姑息。我今天来就奉温公子之命，请于夫人严惩此人，给云梦江氏其他人做个表率。” 江城道：“阿娘。”于夫人道：“住口。” 看见于夫人的反应，王灵娇很是满意。这个魏婴没记错的话是云梦江氏的家仆吧，眼下江宗主不在，相信于夫人掂得清分量。不然若是云梦江氏要包庇他，可真让人怀疑有些传言是否属实了。 王灵娇坐在江风眠平日坐的首席上，掩口而笑。于夫人面色阴沉地把视线挪了过去。江城听他意有所指，运道：“什么传言？” 王灵娇咯咯笑道：“你说什么传言，不就是江宗主的一些陈年风流债？” 见这女人居然敢当面编排江风眠，魏无羡心头火起，怒道：“你这个……”谁知他背上突然一痛，双膝不由自主一软，却是于夫人突然出手抽了他一鞭。江城失声道：“阿娘。”于夫人已站起身来，紫电化为鞭形，在他冷玉般的双手间滋滋电光流转。他喝道：“江城，你让开，不然你也跪下。”魏无羡勉强撑着地爬起来，也道：“江城，你让开，你别管。”于夫人又是一鞭子飞出，把魏无羡抽得躺回了地上，咬牙切齿道：“ 我早就说过，你这个不守规矩的东西，迟早要给江家带来大麻烦。” 魏无羡一把推开江城，咬牙受着，一语不发，一动不动。以往于夫人虽然总是对他恶语相向，却从没真的对他下过狠手，顶多是抽两三下勒令他罚跪禁足，不久也会被江风眠放出去。这次却一连挨了重重几十鞭，抽得他背上火辣辣的，浑身又麻又痛，难以忍受，可是不得不忍。今日若是罚得不让王灵娇满意，不让岐山温氏的人满意，这件事儿便没完没了了。王灵娇笑意盈盈地看着于夫人抽完了之后，紫电倏地收回。魏无羡跪在地上，上身向前晃了晃，似乎要扑倒。江城想上去扶，于夫人厉声道：“站开，不许扶他。”江城被金珠银珠牢牢拽住。魏无羡坚持了一阵，还是重重扑倒在了地上，趴着不动了。 王灵娇讶然道：“完了。” 于夫人哼道：“不然呢？ 就这样。” 于夫人双眉扬起道：“什么叫就这样？你以为紫电是什么品的灵气？他挨了这么一顿，下个月也好不了，有他受的。” 王灵娇道：“可那还是有好得了的时候啊。” 江城怒道：“你还想怎样？” 王灵娇嗔怪道：“于夫人，既然是惩罚，那么当然要让他终生都记住这个教训，终生都为此后悔，不敢再犯。如果只是挨一顿鞭子， 他休养一段时间又能活蹦乱跳，那还叫什么惩罚呢？这个年纪的小子最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根本没有作用的。 于夫人道：你待如何？砍了他的双腿，叫他不能再活蹦乱跳吗？ 王灵娇道： 温公子宽厚，砍了双腿这种残暴之事做不来，只要斩下他一只右手，他便从此不再计较了。 这个女人根本是在狐假虎威，借温朝撑腰报复魏无羡当日在木西山地洞一掌击他之仇。 于夫人斜眼扫了魏无羡一眼道： 斩了他一只右手吗？ 王灵娇道：不错。 于子渊站起身来，绕着魏无羡慢慢地走动起来，似乎正在考虑这个主意。魏无羡痛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 江城挣开了金珠银珠，扑通一下跪地护在魏无羡身上道：阿娘，阿娘，您别，事情根本不是像他说的那个样子的。 王灵娇扬声道：江小公子，你是在说我杜毅吗？魏无羡趴在地上连翻个身都翻不了，心道：杜毅，杜毅是什么？忽然想到是杜撰，这女人原本是温朝老婆的婢女，没读过书，不识几个字，却偏要装有文采，用个生词不懂装懂，念了白字。此刻分明形势危急，可越是在这时，人的脑子反而越是思绪纷乱，无法集中精神，胡思乱想不止。魏无羡想通这一节，竟觉得好笑。 王灵娇浑然不觉自己出了丑，继续说道： 于夫人，您想清楚，这件事我们岐山温氏是一定要追究的，砍了他这只手让我带回去有个交代，云梦江氏就能好好的，不然下次温公子过问起来就没这么简单了。 于夫人的眼中闪过森寒的光芒，阴声道： 金珠银珠，去把门关上，别让血叫人家看到了。 只要是于夫人下令，金银双书无不遵从，一齐脆生生地道了声是，这便将厅堂大门牢牢关上了。 魏无羡听到关门之声，地上的光也消失了，心头一阵恐惧， 难道真的要砍我一只手？ 江城吓坏了，抱住他母亲的腿道：阿娘，阿娘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千万别砍他的手。 恐惧过后，魏无羡咬了咬牙，一狠心心道：也罢，要是能换家里的安宁，一只手就一只手，他妈的，大不了老子今后练左手剑。 王灵娇拍掌道：于夫人，我就知道您一定是岐山温氏最忠心的下属，来人，按住这个小子。 于夫人道：不必你动手。金银双叔走了过来，王灵娇道： 哟，你要让你这两个婢女按着他吗？也行。 江城道：阿娘，阿娘，您听我说，我求你了，别砍他的手，如果父亲知道了的话。 江城不提江丰棉还好，一提于夫人陡然色变，喝道： 别跟我提你父亲，他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杀了我不成？ 王灵娇欢心道： 于夫人，我真是太欣赏你了，看来今后我们在监察寮也一定能很谈得来。 于夫人扯回被江城抱着的那条腿和紫罗裙摆，转过身来挑眉道： 监察寮？ 王灵娇莞尔道： 是啊，监察寮，这就是我来云梦的第二件要事，我岐山温氏新出的监察令，在每一城都设一处监察寮，我现在宣布，今后莲花坞就是温家在云梦的监察寮了。 难怪王灵娇方才在莲花坞里进进出出，俨然把这里当作他自己的府邸。 原来是真的已经把莲花坞当成他在云梦的据点了。江城红着眼睛道：“什么监察寮？这里是我家。” 王灵娇皱眉道：“于夫人，您可要好好教教您的儿子。数百年来，百家都臣服于温家之下，在温家来使面前，怎么能说我家你家这种话？原本我还在犹豫，莲花坞这么老旧，还出了几个叛逆之徒，能不能担得起监察寮这一重责？但是看到你这么服从我的命令，脾气又对我的口味，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殊荣……” 话音未落，于夫人甩手给了他一个响亮至极的耳光。这一耳光无论是力度还是声音都惊天动地，王灵娇被扇得打了几个转才跌到地上，鼻血横流，美目圆瞪。厅堂内的数名温家门生齐齐变色，欲拔剑。于夫人扬手一挥，紫电飞出一圈炫目紫光，瘫倒一片。 于夫人仪态优雅地走到王灵娇身边，居高临下俯视她，突然弯腰伸手揪住王灵娇的头发，提起来又是一记暴怒的耳光：“ 贱婢敢耳！”她早已忍耐多时，此刻面目狰狞，近在咫尺。王灵娇吓得肿着半张脸尖叫起来。 于夫人毫不客气地又是一记耳光，把王灵娇刺耳的尖叫声打得戛然而止，喝道：“ 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冲进我的家门里，当着我的面要惩治我家里的人，什么东西也敢这样撒野！” 他说完便重重扔开了王灵娇的脑袋，像是嫌脏一般抽出手帕擦了擦手。金珠银珠站在于夫人身后，脸上是和他一样的轻蔑笑容。 王灵娇双手发抖地捂着自己的脸，泪流满面地道：“你敢做这种事，岐山温氏和颍川王氏都不会放过你的。” 于夫人把手帕扔到地上，一脚踢翻了他，骂道：“ 闭嘴，你这贱婢！我眉山于氏百年世家纵横仙道，从来没听过什么颍川王氏，这是哪个阴沟旮旯里钻出来的一个下贱家族？一家子都是你这种东西吗？在我面前提尊卑，我就教教你何为尊卑。我为尊，你为卑。” 一旁江城已经把趴地的魏无羡扶起了一半，看着这一幕，两人都惊得呆了。于夫人对身后使了一个眼色，金珠银珠会意，分别抽出了一把长剑，在厅堂中走了一圈，下手又快又狠，顷刻便将几十名温家门生尽数刺死。王灵娇眼看着就快轮到他了，垂死挣扎地威胁道：“ 你以为你能杀人灭口？你以为温公子不知道我今天到哪里来了？你以为他知道了后会放过你们吗？” 银珠冷笑道：“说得好像他现在放过了一样。” 王灵娇道：“我是温公子身边的人，最亲近的人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他会把你们……” 于夫人扬手又是一耳光，讥嘲道：“ 怎么样，砍手还是砍腿，还是烧仙符，还是派万人大阵将莲花坞夷为平地，设立监察寮？” 金珠提着长剑走近，王灵娇满眼恐惧，蹬着腿不断退缩，放声尖叫道：“ 来人呐，救命啊，温竹流，救我呀！” 于夫人神色一凛，一脚踩住他那只手腕，抽出佩剑，正当剑锋即将斩落之时，忽然当的一声被弹了开去。魏无羡与江城扭头一望，厅堂大门已轰然向两旁飞出，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破门而入，周身黑衣，面容阴沉，正是温朝那名修为了得的贴身护卫温竹流。佩剑脱手，于夫人将紫电横在胸前道：“ 化丹手？” 温竹流冷然道：“紫蜘蛛。”王灵娇一只手还被于夫人牢牢踩着，痛得脸都扭曲了，涕泪连连叫道：“ 温竹流，温竹流，你还不救我， 快救我。 于夫人哼道， 温竹流，华丹手，你本名不是叫赵竹流吗？分明不是姓温，却挤破了头也要给自己改姓。一个两个趋之若鹜，温狗这个姓就这么金贵？ 背宗望祖，可笑。温竹流不为所动，默然道，各为其主罢了。他两个人不过多说了几句，王灵娇便无法忍受地尖叫起来， 温竹流，你没看到我现在什么样子吗？你不立刻杀了他，还在这里磨磨唧唧讲什么废话？温公子让你保护我，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，你当心我告发你，要你好看。 于夫人足下狠狠地一捻王灵娇的手臂，王灵娇嗷地哭了出来。温竹流则皱了皱眉，他奉温若寒之命保护温朝，原本就对温朝品性颇为不喜，谁知没有最糟，只有更糟，温朝又把他指派来保护王灵娇。此女娇柔造作，浮夸愚蠢，更是心肠歹毒，惹得温竹流极为不快。但纵使不快，却又不能违抗温若寒温朝的命令将他捏死。好在王灵娇也很是厌恶他，命令他只许远远跟随，不叫他出来就不要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。正好眼不见心不烦，可眼下这个女人这条命就快丢了。若是袖手旁观，温朝必定会大发雷霆，不依不饶。而他若不依不饶，而温朝若不依不饶，温若寒也不会善罢甘休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